曾说过，你不愿一个人。

心我素，做人要敢做敢为。人生苦短，哪能半途而废？不气不馁，无惧无畏。桃李正挥洒成英姿斗艳，成功失败总是欢乐伤悲。红颜娇美，成熟与大风吹，拔剑扬眉，豪情 里，幸福和快乐世界。